如假，如何分身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你自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，又渐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如真如假，如可分身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的自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，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，一生中最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贾悦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粤语歌曲，它是陈慧娴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多少柔情多少梦》，收录在她的专辑《百花齐放》当中，一起来听。 在我心许多过往的梦，让每点紧收藏脑中，好知我曾为你洒过泪，今天仍感悲痛，愿我可不记起的事，让我心将痴情放松。当天柔情是你轻抹掉，几多痴心枉纵，我内心中多悲痛。从前是似蔓丛，多少柔情，多少梦，已随水和风中轻轻送。愿我飘空中，每天安静，任那海风吹浪四冲。柔情无尽，多少梦，痴心无奈，今天冰冻。多少有